在朝鲜人民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和声援朝鲜人民日之际，德国23号举行了集会和电影欣赏会。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一部反映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不朽业绩的我国影片。集会由朝鲜友好协会德国支部和德国朝鲜文化研究小组的人士和群众参加。另外，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古巴筹委会、古巴同各国人民友好协会、古巴支持朝鲜统一委员会22号在古巴哈瓦那联合举办活动，表示声援朝鲜人民。